下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绝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错，风力不大，适宜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2018年的9月25号11:33的23秒钟，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温如轩，这个浅浅的吟唱让我们想了很多特别在忙碌的节奏里想不到的一些情绪哈。 是的，总能够放飞。 今天呢，带着我们一起去美丽的这个地方放飞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但是好久没见他了， 是因为他现在特别的忙碌啊。 是的， 在见到他的时候呢，还是以前那种鲜活亮丽的表达。 是的， 对，永远不会改变的，来自于 旅行家杂志社的副社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好久不见了。 哎呀，真是，这个熟悉的声音是谁呢？ 江总。 江丽丽， 对，江丽丽哈， 欢迎哈。我觉得这个歌有感觉，因为是这个歌叫香格里拉，因为 对， 最近这些日子经常会去香格里拉工作呀交流， 对 吧？ 对， 一年四季都感受过了。 对，这段时间一直在香格里拉，刚刚回来， 是吧？ 真是刚刚回来睡了一天， 对， 倒了倒最痒， 对， 就这 这么长时间在那个地方待，你有没有自己的感觉？就是以前旅行的时候也去过几次哈。 对。 比如说那是要么就是纸上谈兵，要么就是跟着攻略走。 对。 真正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觉得旅行跟生活不太一样，是吧？ 其实真正的到了香格里拉这个将近十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慢慢的放下心情，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就是很浮躁，就着急要走啊， 快着走， 对，很快，然后你可以用心的去感受什么是香格里拉。 哇，今天各种的雪山，美丽的寺庙，各种的错，各种的瀑布，凝结在一块的时候，牛羊一起的跑在他身边的时候， 每天就像生活在油画里一样。 你看看多美啊！我天天看他朋友圈，然后，哎呀，气得我呀！ 对， 把我屏蔽了。 对，我就快了，你知道吗？ 有他忙碌工作，还有享受香格里拉美好天气和环境的身影啊，一幕一幕的哈。今天呢，春夏秋冬都待过了，好多朋友说哪个季节去香格里拉好啊？今天咱们系统的来说一说啊。 是的，香格里拉其实是一个挺大一块地方，好多人对这个地域和边界还不是很了解呢。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丽丽来到我们节目，真的是不能放过这一趟行程， 对， 好好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天把资讯呢也浓缩一点哈，尽量呢给江丽丽留足充裕的时间。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闻资讯哈，刚刚过去的中秋节，我们节目有一个惯例，就是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大数据哈， 回忆一下过去，评说一下现在啊， 展望一下未来。 是 中秋假期全国迎客近亿人次，农业旅游成为新的亮点。 哎，这个第一个丰收节刚刚过去，是不是中秋小长假昨天大幕落下，假日期间呢全国旅游活动非常的丰富，经过中国旅游研究院综合通讯运营商以及线上的一些服务商各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国接待国内游客9790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35亿元。同时呢，由于今年中秋节恰逢首届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因此农业旅游成为各地的新亮点。 是的，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除了在家团聚之外呢，不少游客选择寄情于山水，全家出游共度佳节。中秋这个假日呢，位于暑假旅游旺季和国庆长假之间，中远程出游减少，短程家庭出游占比比较高啊。各地名川、大川、古镇、老街等富有传统民俗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迎来大量周边的游客。这刚刚说过了，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的农业旅游就成为新亮点，是不难理解的事情啊。 是的，其实像有一些数据呢也是 北京怎么样， 对，非常的喜人啊！北京市中秋假期共接待了395.4万人，同比增长4.7%，景区收入达到1.27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你像历史文化观光型的景区，一共接待了122.2万人次。那像贵州省纳入全省重点监测的97个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254.72万人，门票收入4184.35万元，综合收入16.85亿元。 三天， 我的天哪！ 怎么样？ 青岩古镇，还有这个莫格古城、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城、丹寨万达小镇等等景区，这个接待量全都过万，全都是大热景区。 日均过万哈，来关注河南部分哈。 河 南省推出了2018河南中秋雅乐赏听会。 后庭。 以壮美的南太行山为背景，以先秦以来出土的古乐器及古乐谱复原演奏非常的珍贵，贯穿全场，以千人朗诵中秋诗词为亮点，那相当壮阔的哈。 那必须的， 这为游客奉献了一场传播老家河南特色中秋文化的民俗盛宴。而且北京景山公园特别推出了中轴色彩文化北京系列活动，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祖国一片大好河山都沉浸在一轮满月的映照之下。 没错，就是各个地方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这种中秋活动啊。 就是大家会发现，当我们手机30万像素的时候，拍月亮拍不清楚。现在1200万之后，能拍月亮了。好些人 真的吗？ 哦，好些人在朋友圈晒那个，就用手机拍的月亮嘛。 是吗？ 觉得还是生活变化了哈。 啊， 圆月依然当空照。 得是叉才能拍出来吧？ X。 第二条，湖北方面的信息哈。 嗯， 湖北荆门着力打造通用航空的新城。 好的，中秋小长假正在举行的2018荆门爱飞客飞行大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摩。 是， 来自英国、美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的特技飞行表演队在荆门漳河机场上空蓝天白云间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各种宣传跳跃，他们没闭着眼， 对， 等精彩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阵阵喝彩。 就会想起那个很多的飞机在空中画出彩色的弧线， 嗯、 各种的这种翻转腾挪，很厉害哈、嗯。 对对对， 老百姓平常见不着，但是呢，在湖北荆门这个地方已经连续举办三届了啊，营造了浓厚的通航文化氛围，有力助推荆门通用航空产业快速的发展哈。 是的， 为什么选择荆门这个地方？是有 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荆门是我国五大通用航空的产业基地之一， 是 全国首批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建立了全国首个爱飞客综合体，通航资源非常丰富，通航环境也优越，具备良好的通航产业发展基础，所以要在这儿举行。 对啊， 对， 像中国第一架水上轰炸机、第一架灭火飞机、第一架轻型水陆两栖飞机、第一艘冲核载人飞艇，都是从荆门这个地方起航的。 嗯， 有意义的地方啊。 对，那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永宁就表示了，说荆门呢爱飞客航空小镇一二三期发展都是相继落地、通航运营与维护，还有通航加新型的服务加培训加上基础建设等等都不断的推进，到2020年荆门将建成5个以上的通用机场， 厉害， 培育10家以上的通航企业，还有5家规模化的公司， 产业链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大了 啊、其实我们说呀、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出去玩、老百姓最关注的除了酒店、机票就是路上的交通，如果开车自驾的话，我们要了解本京本周交通压力或将达到9月这个峰值最大值。 哦天哪， 因为连在11了哈。 嗯， 了解一下啊，这个节前工作日早高峰各环路联络线周边交通压力十分的突出、早高峰至上午时段学校和医院周边交通压力依然很大。 嗯， 从今年情况看，国庆节前的工作日交通压力将进一步增加、本周的工作日可能成为九月份交通压力最大的几天。工作日早高峰期间，预计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区、远通桥区、东三环南路等点段的压力非常大，尾号四和九限行的9月25号早高峰压力将最突出，就是今天。 哎，就是今天。但是我刚才来的路上还好 ，对。 但是晚高峰期间啊，大家听好，预计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路、建外大街容易出现车型缓慢的情况。 就咱们后边这条街。 是的，反正交管部门也提示市民啊，早晚高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如果实在怕堵的话，公共交通当中选择地铁。驾车出行的时候呢，要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错开出行的高峰时段。早晚高峰要避开中小学周边的道路，上午时段呢适宜避开医院周边的道路。 每天都应该遵守的哈。 对， 预计呢是这样的，9月26号起，首都机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周边交通压力将逐步的增大。 嗯， 大家可以多多理解一下哈。 对， 交通站边周边公共交通较发达，交通部门建议市民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啊，其中国庆节前海鲜市场 批发市场 交通一样很大，尤其是这个京深海鲜市场， 哇， 大洋路市场周边商家集中，交通压力将尤为的突出，采购一些过节的节货， 是本来那块可能就不方便停车，再加上来来往往人流如织啊， 大家提前安排了，提前安排啊。 是的， 跟着尼泊尔的一个事儿哈、 是的，天涯共此时迎中秋，演出24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 是 这个不错啊，这个演出呢是由尼泊尔中国文化中心贵州省文化厅共同主办的。 嗯， 尼泊尔众议院的议长马哈拉、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于红、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江刚杰等出席该演出活动。 是的，其实建交63周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的发展哈。这次呢，黔东南州歌舞团、遵义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演者们为当地的观众带来了种类繁多的演出，像各种的这个世界非遗的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的演出。木叶演奏，木叶声色非常厉害啊， 厉害啊， 苗族舞蹈的锦鸡舞、杂技表演、肩上芭蕾迎来了阵阵的掌声。 对，像尼泊尔政商界的代表、在尼华侨华人等大约400人观看了这场演出。 是的，我们今天的资讯先汇报到这里。 好， 我们要把充足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江丽丽哈。到底这些乐术啊，在那边感受江丽丽到底如何的让她觉得有话要说。 对，一年四季都有什么不同的景色， 我们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嗨，大家好，我是江丽丽。没错，我就是那只快乐的吉普赛羊，兜兜转转的去了很多地方。每一段旅行都是为了一次偶遇，遇到一座城，遇到一个人，遇到另一个自己。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里，行走在没有尽头却可以不断发现自己的路上，对我而言就是旅行的意义。 OK， 继续做温暖自己和大家的小太阳，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100到1000。风景就像水一般，流到你面前。 我个人感觉老狼先生这首歌啊， 嗯， 还是什么时候听什么会觉得自己让心一下子踏紧一下，又放一下，紧一下又放一下， 对、 啊、 有多远就走多远。嗯， 说来容易做到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人的时间啊，身体啊，一些事情是需要每天更迭处理的。当真的是撒开这一切到远方去看看的时候，是让人很羡慕的一件事情。 是的，如果要是在这个一生当中有幸能够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待在一个地方，虽然只有短暂的这么一段的光阴，但是却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今天带给我们这个光阴的故事的朋友就是江丽丽，欢迎 欢迎欢迎江社。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好。 哎， 再打一个招呼。嗯， 问一下丽丽，刚刚听到自己2年之前录的这个音频，你会觉得自己心里面有变化吗？听到这个音色 吓我一跳，我跟 有吧， 有变化， 都已经快听不出来了，真的变化挺大的。 对，如果我自己开着车在路上听到这个的话，我可能会紧急刹个车，先平静一下，让自己的心里。 一是听到这个音色久违了，二是会一下回到2016年那个时光，自己是什么样的？ 对， 很简单，会映射出来， 瞬间就回到那个记忆里面。但是通过这个今年的这一年的时间，将近一年了吧？在香格里拉待着，我就会发现好像那个时候自己好浮躁， 有一点浮躁，就是 对， 我觉得浮躁不太准确， 对， 那个就应该说是更加的有点那种想要去表达的那个欲望， 对 不对？想的话就说出来。 对，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待的人，可能你会不自觉的节奏会变快呀、啊，或者说浮躁一些。 是， 对，这个我觉得跟环境真的是 有关 系的。 但是我现在这个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前两天也是看他们那个行走的力量嘛，就是止语。停止的止说话。其实你在不说话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更多的，就是你能看到的和你想的东西。那当然也要经过一番胡思乱想这个过程，然后你会慢慢的就不胡思乱想了，对，就不胡思乱想了，然后就会有带着一些想法去思考， 对， 挺好的这种感觉。 倒是说的很对，环境很重要。 对、啊， 是更多的，就是你能看到的和你想的东西。那当然也要经过一番胡思乱想， 对， 这个过程，然后你会慢慢的就不胡思乱想了，对、 啊， 就不胡思乱想了，然后就会有带着一些想法去思考， 对， 挺好的这种感觉。 倒是说的很对，环境很重要。 对啊， 香格里拉这个环境真的是太漂亮太重要。 对， 是的， 我就是想邀请大家能够在金秋去香格里拉看一看，因为一年四季的香格里拉都不一样， 你都感受过了， 确实 都感受过。 平心而论、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哪个季节？香格里拉。 其实我好像更喜欢秋天和冬天。 秋天和冬天， 并不是春夏。 哦， 并不是，因为你只有在那儿待过，可能我们这个当然也因人而异了，就是才能够有这种体验。你会觉得，因为这个得从香格里拉开始介绍了嘛。它首先只有这个旱季和雨季两季，五到十一月份就属于 黄金， 基本上就是雨季了。 雨季 气温会比较高一些，相对十一月份呢，到次年的四月份，就是我们所谓的旱季，也就是冬季。就是这两个季节其实景色完全不一样。对，但是雨季呢可能就会云南的天空嘛，就是这个也是十八怪之一了嘛，就是飘过一块云它就会下雨， 然后就又晴了， 然后又这个云只要飘走了就会晴了，然后你很有可能每天我们都能看得到这个只要下雨彩虹啊，跨度很长的彩虹。 丽丽啊，哎呀，我终于开开门了，我好久没见你了，我托托，我变吗？ 你变了，你变了， 心没有变。我小时候就看那个《海市蜃楼》，我印象深刻。 呀，你还看过《海市蜃楼》呢？ 不是那个于荣光演的那个电影吗？ 我以为你见过《海市蜃楼》真景呢。 你说彩虹，双彩虹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双彩虹， 对 对 对对对， 大包 rainbow， 是 因为它这个天比较高嘛，又高又透亮，然后所以 天高云 彩虹，你可以。咱们有的时候就看到 一段 是吧？但是它是就是一个彩虹桥，然后很跨度很长，得有， 我的天哪， 我觉得用公里数来形容，因为我们看的是那么大，但是其实跨度很长。 月份的话不讲究，一年四季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雨季来的时候更容易看到， 雨季的时候经常几乎每天都有。几乎你只要抬头仰望天空， 美丽的地方 就能看得到。然后旱季呢，这个就是我说的秋冬季节。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呢？因为那个时候就下雪了。就是因为香格里拉周边是被雪山环抱的。就是包括非常有名的梅里雪山啊，就是卡瓦格博峰，还有包括哈巴雪山、石卡雪山， 都走过。 就是你就转头一看，周围就是这个雪山，它是很有层次的。雪山，然后高山草甸，高山湖泊， 不一样的。 然后动物，就是你由远到近， 油画， 它是非常有层次的。 油画， 天哪，这简直是每天生活在画里， 真 的 是这样的。 是， 就是你而且还有包括一些秋冬嘛，秋天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收获的季节，就我们刚刚说的丰收节，一些晒青稞的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就是你那个场景，不管你是开车经过，还是你走到他近的地方，你都特别容易就是被感染到， 驻足， 真的要看看很久很久。我是很喜欢，对， 咱没见过， 对，我也没见过， 所以我一定要邀请你们，这个冬季如果有可能，就一定要去香格里拉。 其实听丽丽这么一说，人自然而然在这个地方就会话语显得比较少，就是各种品茗、各种体会多一点， 就不想说话， 是吧？ 对，你看到这种美景，其实也不能说什么。 对，因为每个人，比如说我们三五好友一起去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纳帕海吧。 纳帕海， 对，它是一个这个湿地，但是 酒瓶子都收好啊， 对， 收好啊， 对，就是一个湿地，它呢就在香格里拉市区附近。我们坐飞机去香格里拉的时候，飞机通常会在纳帕海掉个头，然后降落在我们那个迪庆机场。 掉头。 就是它冬季的纳帕海是这个黑颈鹤，这个驻足的地方，真的是成群的黑颈鹤，然后还有 还得航拍看一下， 对，还有高原的那个小黑猪，就是黑颈鹤呀，小黑猪，还有包括马什么的，就都融合在一起， 生态环境， 对，非常好，就是非常和谐。 对， 我们三五好友去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对景色的理解都不一样嘛，所以大家不需要交流，就是各自体会各自的看到的那种美景，就沉浸在自己的幸福当中。 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不管是这个 个地方，所有地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无需太多的语言去交流，因为，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嗯， 然后一万个人心里面有一万个香格里拉，这个呢是从詹姆斯希尔顿的那个《消失的地平线》，它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嗯， 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原乡， 对 对，就大家都各自回归自己的精神原乡就好了。 所以说去香格里拉就是一段回归自然回归本心的旅程， 对对对， 永远记得你的初心，不要变成你当初讨厌人的模样。 哎呀，是的， 但是 有时候轨迹会稍微偏离一点，但是那个中心点是不会变的，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没事，变了之后你还能在这找 回来，拉回来， 拉回正轨。 很多的著名的景点啊，咱说几个啊，我觉得丽丽应该都去过。 对， 国家公园普达措， 普达措， 对不对？ 去的。 古城独克宗， 独克宗古城，这个要重点的 说 一下。 说 说独克宗在藏语里面其实是有两重含义， 嗯， 一个是月光城，一个是建在石头上的城堡。 哎， 我们怎么说都可以， 哎， 就是它现在还有一个月光广场，然后也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 嗯， 要几十个人。金色的转经筒，我是觉得独克宗古城夜景是非常美的。 哦，夜晚的 啊，它不像其他古城的那种喧嚣啊什么的。 嗯， 它哎，对，四方街和月光广场都是少数民族锅庄广场舞，嗯，你可以随时参与到里面去。 真的吗？ 对，就是藏族舞蹈。 哦 啊，藏族在这个藏族的歌曲。 跟了一晚上街拍，没容人进去。哎呀，怎么松节拍？哎呀， 对，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踩不到点， 踩不到点上， 而且 他还没有学会。 对，他们的步伐和这个是经常会变化的。 对呀，啊，它是复合的，民族音乐里面有各种变化的。 对对对，但是都是 要难吧， 很欢快， 嗯， 然后也是展现的这个劳动场景。 对对对， 嗯。 庆丰收的劳动场景需要用舞蹈去表达， 对 对 对 对, 对， 劳作的时候也是， 对，过节日， 对对 啊，都是这样的， 是的， 就非常有意思。 对，嗯， 还有松赞林寺， 对呀，啊，虎跳峡你也， 虎跳峡 那个得， 对，虎跳峡很近，但是虎跳峡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峡谷，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峡谷， 嗯， 然后今年呢，这个雨水比较大， 嗯， 非常的壮观，可能大家在朋友圈也都看到了， 是的， 这个飞流直下的这个。水就拍打着那块石头， 嗯， 很壮观， 嗯， 虎跳峡还有包括石卡雪山， 嗯， 哈巴雪山，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在市区周边的像纳帕海， 嗯， 远一点的就是什么这咱们说的梅里雪山， 嗯， 还有包括这个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栖居地，就是在维西县， 嗯， 它是在整个迪庆州里面， 嗯， 就是性感红唇， 对对对，腊肠嘴嘛，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 梁朝伟嘛，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些大的景区都是香格里拉的代表，而且都是稀缺的一些。 哦，天哪， 咱这么一听，香格里拉待挺长时间的，嗯， 香格里拉非常丰富， 待挺长时间， 我觉得 一个月， 你至少要半个月，这个半个月吧， 半个月， 两周的时间， 嗯，慢慢的悠悠的去感受香格里拉， 嗯， 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空气和环境哈。 对， 嗯，刚刚听丽姐这么一说，基本都去过了， 那是肯定的， 啊，反正就优中选优吧，下半段， 好的， 把你最想表达的，你心目当中那香格里拉不可错过的旅游的景点以及涤荡心灵的地方， 嗯， 给我们一一说出来。还有一些民众去过的地方，比如吃饭的地方啊， 对， 有没有一些可以待待发呆的地方？ 可以啊，我们可以住在哪儿啊？ 可以说一说， 对，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今天带来这份真爱的是江丽丽，时间马上就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祝您心情愉快，也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关于香格里拉这个地方精彩的分享。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 电台有档旅游节目叫做旅行号1073、音乐选的是最靠谱的， 在那儿想一想 有没有感觉。 我刚才好像跳回了香格里拉一样，坐在草垫上。 哎呀，坐在草垫上， 对，软软的 。我看过他拍的一组照片，哇，简直是太美了！就是在黄昏的时候，随便一拍。 那个是6月份的香格里拉， 对，真的是 端午节的时候。 不知道以为来到了瑞士的牧场， 真的有的草甸高山， 对，香格里拉 那么 贵。如果要是说单纯论景色的话， 可以的， 对，我们一点也不输， 香格里拉看一看。 而且香格里拉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一起融合的发展，哈， 对， 放眼望去，各种颜色的服饰就在你眼前闪烁， 哇，真的是 眼花缭乱。 波波霞姐， 二十六个民族，这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片土地。其实迪庆这样，就是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迪庆它是藏族自治州嘛，在云南的也就是我们的滇西北，老说的滇西北。去到那边其实有几种方式，飞机然后自驾。这个飞机呢，其实就是如果从北京走的话，就是到迪庆这个香格里拉机场。有的时候大家搜香格里拉会出现一个迪庆机场，其实就是迪庆 香格里拉 机场。 哦，明白了。 因为它州政府和这个香格里拉市政府所在地都在香格里拉市， 明白， 所以就会有一个迪庆两个字。那另一种 种呢也可以飞到昆明、 嗯、 昆明自驾，飞到丽江，丽江自驾、嗯、 都是好地方， 对，飞到大理，大理自驾， 哎呀， 因为它是滇藏线的必经之路嘛、 嗯、 对、 啊、 所以自驾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你看看云南这些地方， 对， 开着房车也可以去、 哦、对，开着、 啊、 开着房车也可以去， 太爽了、 啊、对对对。然后再说到少数民族呢，这边迪庆藏族自治州它一共有26个少数民族、 嗯、 主要民族就是藏族，排名不分先后啊， 是的， 记不清楚、 嗯、 就是藏族、傈僳族、彝族、白族、纳西族、 哎、漂亮的呀， 对，然后各种各样， 能歌善舞、 啊、对对对，全部都是多才多艺的少数民族， 对呀、 啊 啊、而且他们就是服饰非常的靓丽， 而且每一个地方的、哦、就是在迪庆、 嗯、 每一个地点，比如说在香格里拉、 嗯、 和梅里雪山所在的德钦县、 嗯、 它的这个藏族的服装都不一样、 哦、 但是这个迪庆这边的藏装呢是很艳丽的， 漂亮， 很艳丽，它还不太像西藏拉萨这边的、 嗯、 这个可能跟藏族的分类也有一些这个关系，他们、 哦、 对，他们可能有几个，这个有康巴藏族、 嗯、 安多藏族、加绒藏族， 这么多， 对对，还有呢，应该是四个、哦、但是那个就是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老铁没事啊，老铁， 老铁没事啊，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回头大家可以真的是去，对，去搜一下， 嗯， 迪庆呢是康巴藏区， 嗯， 所以像玉树， 这个、比较多 对, 对, 对, 对， 康巴汉子嘛，就老说康巴汉子安那个加这个丹巴美女嘛，在藏区是很有名的， 是形容的很贴切吗？你眼见到的？ 确实，他的骨骼是很 康巴汉子， 对对对，就是轮廓，然后包括身材 跟咱们不太一样， 确实是不太一样，哦、然后包括性格， 啊、性格 主要是 什么样的汉子们？ 就是很开朗、 哦、 然后也很热情，就是我们比如说去到一个村子啊， 嗯嗯， 我们除了刚刚介绍过的大的景点以外，我们可能喜欢徒步，因为在香格里拉这样，哎，徒步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的、 嗯、 就是如果路过一个村庄、 嗯、 你去到一个藏族的家里面、 嗯、 就他会很热情，他把家里所有的好的东西都会拿出来给你品尝， 哇，这是我珍藏多年的一块蜜蜡、 啊、对啊，这个可能这个可能是不行 啊，这不行， 对，像酥油茶、啊、他会献给你打这个酥油茶，糌粑、哦、然后就是包括奶渣、 啊、各种鲤鱼， 真的是，但是你、嗯、我们可能会很客气嘛，就我介绍一下我的经验， 好好好， 就不太好意思， 对呀、 啊， 可以坐下就吃人家的，但是后来很多这个当地的朋友就跟我说、 哦、 你就应该接受， 一定要人家给你，你就要拿着，这个呢是对他很礼貌的一种，对，就是你一定要先接过来，然后要吃、 嗯、 他才会很开心、 哦、 所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 应该这样， 就是这样、 嗯、 我们在城市待久的设防多了、预设多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香格里拉我亲身经历，现在也会有的时候自己开车， 嗯, 嗯， 路边会有很多的奶奶，藏族的奶奶、 嗯、 爸爸妈妈 啊，那个还有一些姐姐、 啊、 还有一些小学生，他会跟你招手、 嗯、 其实他不是让你停下，他是想搭你的车， 哦， 对，在藏区这个，在我们香格里拉这个地方、 嗯、 是很普遍的、 哦、 然后当地的人就会停车问他去哪里、 嗯嗯、 然后就会带上他， 哦， 然后就是大家从来不会计较， 大家不要害怕，没有恶意的啊、哦、 对，没有恶意， 对对对， 然后也没有人去计较啊，怎么我要搭他或者怎么样，那我们现在也习惯了、 嗯、 就是走到路边只要语言相通的情况下 可以沟通的， 哎，就是村子里因为现在还是只有这个公交车多一些嘛， 嗯， 然后自驾车还是少一些、 嗯嗯嗯、 所以要出个这个出去一下的话，从村子里 也很蛮麻烦的， 对，他们 还是会 搭 车， 所以 小妹妹过来一下、 啊、 就能不能带我去 啊，上车，都上都上都上来啊，去哪都过去，对， 真的就是 非常热情、 嗯、非常热情、 嗯、 人和人之间没有那种比如说我们 对 这种生疏感，还有那种 陌生感， 对，如果要在大城市可能说他招手 习惯， 你要干什么、 嗯、 你为什么要打我的车、 嗯、 对 对， 嗯， 是的，好山好水好人啊，我觉得都是那边的概括哈。提、 嗯、 到那边的生活水平、嗯、我们想了解一下迪庆现在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的结构，大概到那边的话、 迪庆是这样的、 哦、 因为它 也是市区城市， 这个迪庆是这样的，因为只有现在它一共有三个县市， 县市、 嗯、 对，有德钦县、维西县，就金丝猴在维西县， 对， 然后梅里雪山在德钦县、 哦， 剩下的我们刚刚讲的普达措啊等等，这些在香格里拉市， 哦、 也是县级市、 嗯， 这个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其实相对来讲， 嗯， 这个在高原藏区里面， 嗯， 大家的这个物质和生活水平没有我们大城市这么好， 当然肯定大家都理解， 对， 但是呢其实它的旅游资源很丰富、 嗯、 也是很早就开发旅游了嘛、 嗯、 对，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旅游也是一种主要的业态， 嗯，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刚刚听两位介绍的这个农业、 嗯、是 高原农业啊，就是农作物，比如说像青稞、藜麦、 啊、 对，然后藏香猪、牦牛， 是这些 虫草、松茸等等、 哎、松茸 是这些 松茸、 啊、 真松茸， 第一大产业其实还是农牧业 农牧业、 啊、 对，然后再加上旅游业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也可以安居乐业，其实这都非常的富有、啊、 对，其实你看藏区的房子、 哦、 藏区的房子跟这个我们讲的贫富是没有关系的、 哦、 它其实是很早以前的游牧民族的那种财富的积累，就是他有一些钱他就会去盖房子、 嗯、 很大的藏房、 嗯、 啊，你进去一看、哦、这个藏房很大，然后包括里面有雕工啊，有木质的 啊这些，对，他们会把毕生的这些 都在家里 积攒，都用在家里面啊、 嗯， 这是藏族的这个 游牧民族 最 重要的 家， 对，嗯。 说到对，说到很多的景点、哦、我们说说古城呗哈，那个古城你说夜色很漂亮哈， 对， 夜晚的古城和白天有差别很大吗？ 其实就是看我们看哪些、 哦、 看哪些色彩、 嗯、 晚上的古城呢 有灯， 我是觉得它更像我们、 嗯、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我因为要长期在那儿待一段时间了嘛， 对， 像我们这些新市民然后就喜欢去逛逛晚上的古城， 溜达溜达 就是散步的地方、 啊、 然后另外呢其实讲到独克宗古城还有一件可能大家都知道、 嗯、 一个很让人心碎的一件事情，就是2015年初它有一场火灾， 嗯， 现在的独克宗古城已经修复重建了， 厉害、哦、 啊，对，然后里面呢包括建筑包括民宿， 嗯 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化的东西、 嗯、 像唐卡呀、 哦、 啊像皮匠啊，就是因为它是马帮嘛、 哦、 迪庆以前是跑马帮 的 地方， 是的， 就是这些银器的制作、 啊、 全部都已经恢复了， 太好了，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的地方、 啊、 就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振奋人心， 你是可以就是比如说不是深度游的情况下是可以在古城体验到， 就体验到了， 哎，这个不错，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民宿， 嗯 啊，对，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住在这个 古城里面，是可以住的、 啊、 有这个藏族同胞自己开的这个、 嗯、 客栈， 嗯， 也有一些像我们这些新市民， 嗯， 各全国各地过去按照自己的喜好，比如说像广州的还有台湾、 哦、不同城市、 这个、 不同地区， 对对对、 哦、 然后还有包括像外国人也会这个在这边去做一些民宿， 是 各种各样的体验，就是 多国感受多地区融合那种感觉， 对，就是在香格里拉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多文化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 好向往的地方， 哇，这个古城真的是好洋气的感觉呢， 真 的 就是你有各种民族、哎、还有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人， 对啊， 然后它还不是很喧闹和嘈杂、 嗯、 是的， 可以在里面，就是白天我们可以在那晒晒太阳， 嗯， 小动物，对吧， 各种 各样的小 动物、 啊、对对，然后晚上呢可以跟这个当地的、 嗯、 就是我们这些藏族的朋友一起跳这个广场舞、 嗯、 藏族广场舞、 嗯、 生活广 还是非常棒的， 就是生活在那里， 对， 更生活气息更浓一些， 嗯，哎，可是我突然间想，就是这个独克宗古城、嗯、它也是一个商业区嘛，算是， 对对对， 那它吃的什么的也都特别方便 了，也都有、 哦、 就是也有我们比较这个、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人、 啊、 对、 啊、 这个快餐啦，就是像这种时尚的 都 有、 嗯、啊，没问题， 然后 没问题， 川菜啊， 川菜肯定是没问题吧， 对， 川菜必须有，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尝尝本地的牦牛肉、 哦、牦牛肉、 啊、什么牦牛， 因为我们吃过那种牦牛干、哦、牛肉干卖的那种的、 哦、它有 相对来说比较硬、 嗯、 对，我们有几种吃法，一个是牦牛肉火锅， 火锅 就是小火锅， 哎呀， 各种各样的牦牛肉酱香、 味道不错。 对，牦牛肉火锅、还有牦牛肉铜锅、就是一个铜锅， 大铜锅 底下是带骨头的骨头，带骨头的牦牛肉 啊， 然后垫一层蔬菜，蔬菜上面是一片一片的牦牛肉、你不要咽口水， 我懂了。 因为健身吃牛肉吃比较多，没吃过牦牛肉，肯定是会想那个颜色呀，那个肥瘦的相间那个感觉的想象。 就是它牦牛其实是海拔3000多以上 才会有嘛，高海拔的动物， 对，然后这个肉质啊，各个方面 都非常的鲜美， 好吃。而且在藏区有一个，就我觉得是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但是也说明了一点，就是牛吃虫草，我们吃牛，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循环嘛。 对，我们也相当于吃了虫草。 对对对，它是在高原海，一到这个放牧的季节，是要把它赶到海拔4000多以上的牧场去，所以它就在。牦牛很挑嘴的，就是不是什么都吃。 你这个不是这个冬虫夏草。对，我不吃， 食材很讲究、 食材很讲究，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如果国庆节去就会看到这个成片的狼毒花嘛。 哦，对，漂亮的狼毒花，他们不能吃那个东西吧？ 他不吃。 哦，那个毒。 对，他自己会分辨，还有包括那个小黑猪。这个 绕道，绕道， 对对对， 确认过眼神，这个不能吃。 对 对对， 狼毒花的颜色是红色， 红红。 狼毒花很漂亮， 很漂亮，它是这个植物学里面怎么讲，我也不太清楚哈，这个不能瞎讲。但是它很矮，生的不是很高，就是差不多到小腿肚子这样的一个高度，成片的，就是这一个整个的高原草甸远山。下面你看到的是狼毒花，然后你还能够看到奔跑的骏马。 想象一下，一般骏马是跟绿配合的，要红的骏马， 哇， 配的那个，还是没有人。 它那个狼毒花花瓣大吗？ 它是很大一簇， 一簇一簇一簇， 它是一簇一簇的。 哦，明白了， 贴着地长，然后一簇一簇的，就是非常壮观的那种， 真的，那一片红色的花海，你想象。 如果是人工布置，都费多少心血？ 对， 布置一片红色。 是国庆节呢，如果是这个大家会选择去到香格里拉的话，其实可以选择高原草甸的徒步。 徒步 啊， 美呆了。 因为有人会说这个海拔的问题哈， 肯定会有。 对，平均海拔是3300，但是呢，要适应一两天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太大 问题了。 真的吗？3300也不地道。 因为 其实还可以， 因为什么呢？因为香格里拉的植被很好，就是它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是非常高的， 自然而然会有的。 是的。 对，这个海拔是肯定会有，但是它的这个感觉就是可能，我晚上睡觉会睡不实，睡不踏实，就是你上楼梯的时候剧烈运动会有一些。些喘，当然这些也不能忽视。对，我是觉得有一些时候大家觉得去香格里拉啊、这个海拔啊什么，我觉得可能是时间太短了， 太短了， 因为你刚刚适应了海拔，可能就要回来了，所以体验就不是就是那么的好。但是 实在不行买两罐氧吧， 所以我就是建议，建议还是要超过一周的时间，前两天休息一下，在古城逛一逛，去看一下松赞林寺， 循序渐进， 纳帕海，对，循序渐进的去感受一下香格里拉。 丽丽啊，完了年纪大了。但是我能体会到这么的三五好友聚在这个地方得有小酒助兴，吃点肉啊。俺有妹妹这么高的海拔喝酒的话怎么慢慢的去你品酒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节奏。 是这样。就是香格里拉呢它有这个纯粮食酒，就是青稞 青稞酒。 青稞白酒，青稞啤酒，青稞红酒。 天哪。 红酒。 对。就是在节目里面说起，当然了快过节了嘛，就得有点酒助助兴。对。酒呢要配着酥油茶这个藏区内蒙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嘛，这个酥油茶是解酒的啊。另外这个酒呢是助兴，但是一定要适量。 对，大家一定得注意。 在藏区喝酒是一定要注意 的。是 的，可以小酌一点点，尝一尝，助助兴。这个等你自己觉得身体适应了，而且确定身体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对，可以再多尝一点，但是一定要 1500毫升的瓶子，拿一人一个小酒盅，一人一小酒盅哈。 对对对， 1500， 真的就是这样。刚刚去的时候就是一瓶啤酒， 对啊，一瓶倒， 一瓶啤酒， 这个也是慢慢练出来的。 对，这个练出来的， 对 对， 适应哈， 必须得适应。 其实那个香格里拉这片区域其实特别的大，很多的地方呢不能一跟大家讲述哈， 对， 那就是想想就这些这 这么长时间在那边工作和学，你觉得最大的体会，作为一个城市，因为你老在城市里工作学习一个节奏，你最大的转变是什么？你这个人自己的心里有转变有吗？有没有感受？因为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对，我觉得就是你整个人就静下来了， 静是肯定的了。 今天我来这儿的时候，不是也开车过来吗？ 对对对， 以前就是，哎呀，很急啊， 有那个路怒症， 路怒症，对，所以。但是今天就是慢慢悠悠的， 嗯， 然后你的心情和别的地方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香格里拉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心静了， 嗯， 然后变得喜欢用心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变得随和， 对， 随和， 而不是原来靠眼睛， 嗯， 就是我们或者靠耳朵去听， 特直接， 对，就是我们直接的。但是其实你用心去感受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世界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是的，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对吧，环境改变人的想象力， 没错， 是吧，有时候拥堵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真的就是 肯定是这样的，对吧， 你很暴躁，你暴躁的时候产生的情绪一定不是说很客观的情绪， 是的，很主观， 很主观的一种， 人得需要一个可以静心的时间和一个可以静下来的环境， 对，所以特别邀请 对 听众朋友们去香格里拉， 好地方，绝对是好地方， 香格里拉绝对是好地方，大家得去啊，哎呦，我真的是心生向往啊， 走吧， 走走走走， 有草有水有人，那种人还是朴实无华的人民， 对， 是的， 祖国大好的河山，一去四面雪山围绕你，冬天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 又有古城，是的， 就整体的感觉是很通透的，人也变得通透了， 康巴生活一聊天聊聊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交流是很难得的， 就是他叫再教大家一下，如果到了藏区，这个叫姑娘小伙子，不知道名字的时候 怎么说， 叫康巴汉子就叫扎西， 扎西， 扎西， 对，叫姑娘就叫卓玛， 卓玛啊，扎西， 美丽的名字啊， 好多歌手都会有这种名字， 对对 对， 扎西，卓玛， 嗯， 哎呀，好向往那个地方哈，简简单单三十分钟，丽丽是大概说了一个让我们觉得对香格里拉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哈。 没错，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的原因哈，就是如果有时间节目的原因，还有我们自己时间的原因。 嗯嗯， 如果有时间可以去香格里拉长时间待一待，真的能净化心灵。 对， 放飞一下自己。 对， 有的时候人需要冲动， 是吧？ 嗯， 去了之后广场舞节奏全卡上了。 就是啊。冲动的旅行来一次，你不会后悔的。 是的，那个也谢谢丽丽的分享。我们节目还有30秒钟结束了，时间飞逝。也希望呢，接下来你的工作生活，不管在哪个区域，都是有序的进行，慢慢的，对，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这首歌叫《在路上》，真的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主观的感受，一切从心出发，哈， 对，谢谢， 是吧？哎呀，这地方就会让人抒情点。周彤，你还？给我点纸，哎， 哎呀呀，周头别哭，哎呀， 太有感觉了， 哎。 我在路上，在路上，衣袂飘荡，长发。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绿头鸭，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的头颈是绿色的，具有灰亮的金属光泽。雄鸟的颈上有一圈白色的领环，上背和两肩是褐色，后背是黑褐色，也有绿色的光泽。尾巴的中间是黑色的，向上卷曲成钩状，而外侧的尾巴是灰褐色的，两个翅膀灰褐色，胸部是浓郁的栗子色，是一种看上去很美丽的鸟。 我们当中的雌鸟头顶